吓、啊，做乜嘢啊？ 有几副假眼球唔见咗啊！ 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明我咩意思啊？ 但系登记簿度312冇病人入住记录、啊，张医生啊，你系咪睇错咗啊？ 我睇错？我同你讲啊，你搵唔翻嗰啲假眼球咧，你唔使旨意再喺呢间医院做啊！ 怪谈之眼球。眼外科手术的专家张建文张医生，这个时候他正好无聊地在自己的办公室打游戏机，打多一阵望望表，差七分钟啊，12点，那意味着他还有七分钟就可以收工回家。于是他站起身准备去拿墙壁上的外套，在这个时候外边突然间有人敲门，跟住就行入咗一个大概30岁左右嘅医生。呢、這个医生鼻梁上架住一副高度数嘅黑边眼镜，个样憔悴不堪。但呢个医生姓于，系张医生多年以嚟嘅得力助手，甚至有好多疑难杂症都有佢帮手，张医生先至可以顺利立功、顺利解决嘅啫。 张医生，急诊方啱送咗个病人过嚟，下边话你去睇下。 咩病人啊？ 他一路讲，一路着翻啱啱攞落嚟嘅外套。 我都唔系好清楚啊，好似系交通事故，成面血嘅。佢两个眼珠啊，全部跌晒落嚟噶啦。嗱，急诊啲医生咧，帮佢做紧伤口处理，剩低嘅都要你出马。 哎呀，就嚟落班啦。 嗱，讲到呢度，佢冇讲落去啦，只系下意识咁望望表。于医生心领神会咁，将佢未讲完嘅说话讲咗落去。 咁一系我落去啦，听日我写翻份报告俾你啊。 咁样唔系几好嘅， 唔紧要啦，我落去搞掂得噶啦，你放心啦。 咁好啦吓，你听日咧写翻份材料俾我啦。 好嘅，张医生，咁你先走先啦。 张医生望望佢，扮到一副好似好急嘅样子就话啦：， 唉，如果唔系屋企有急事咧，我都啊，唉。 临走嘅时候，佢望一望于医生就讲：， 嗱，有咩事咧，记得打电话俾我吓。 嗱，个张建文坐住个电梯落到一楼嘅急诊室。嗰度啱啱有几个医生喺度抢救紧一个人，嗱佢咧就喺度暗自偷笑咁谂。 诶、哎，我真系醒目啊！话屋企有急事啊，梗系快啲走啦，咁佢都信。 一阵急促嘅电话声之后，已经系第二日嘅朝头早，睡梦中嘅张建文被吵醒咗，佢捽一捽自己对眼。又望一望床头上边个蜡烛，忍唔住就闹咗句： 夜家先六点几，边个衰人打电话嚟啊？喂！ 电话嗰边一把好焦急嘅声音就讲： 喂，系咪张医生啊？我系小于啊，出咗事啊！你即刻过嚟啊！ 吓、啊，做乜嘢啊？ 琴日同嗰个急救患者装完眼球之后，有几副假眼球唔见咗啊！ 哎呀，点解会咁样噶？我琴晚走嘅时候咪好地地嘅，做咩今日？ 我都唔知啊，张医生啊，你快啲过嚟睇下啦。 好好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马上翻嚟啊！ 电话俾吸到一刹那，张建文马上就着翻自己件衫。嗱，毕竟假眼球丢失嘅事件可大可小，直接关系到佢未来嘅前程。6:20，张建文就赶到翻医院，而啱啱一入门，于医生咧就跑咗过嚟。表情都极为严肃，嗱，睇嚟呢一件事咧，一定系非同小可。于医生带住佢行入咗存放假眼球嘅房，见到里面几件摆设咧，都系原封不动，只系有一半眼球咧就唔见咗。嗱，佢都开始仗义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于是拧转头望住于医生就问： 系几时发现噶？琴日边个最后走？ 我最尾走噶。 你？ 张建文皱一皱眉头，睇嚟佢成个脑咧谂唔出一丁点所以然，一片空白。佢又唔系警察，又唔知应该点问落去，只能够轻轻叹咗声就话： 呢件事仲有冇其他人知？ 冇。嗱，于医生嘅回答显得好干脆。 好，你做得好。 听到佢咁讲，张建文心里边嗰心头大石先至话放低，然后咧又用一种几乎听唔到咁滞嘅声音啊，对于医生讲： 呢件事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 你明我咩意思嘅咧？ 嗱，于医生当然清楚里面嘅细节，自然冇讲咁多嘢，只系应承咗一句，然后补充一句话： 放心啦，今日呢度我看住，一定唔会再俾咁嘅事发生嘅。 张医生斜眼望望佢，佢觉得自己心里面嗰啲事咧，硬系俾面前嘅一个人睇得一清二楚，佢不免有啲尴尬。之后索性就讲： 得啦，唔使理啦，今日我自己嚟啦。 突然间佢猛然谂起，琴日自己临走嘅时候嗰、那个交通事故嘅患者，于是佢转话题就问： 诶，琴日嗰个患者？ 你放心啦，张医生，听日我一定会搞掂份报告送过俾你嘅。 嗯，好，冇事啦。你出去啦！ 讲完之后，于医生就行咗出去。张建敏自己一个人喺个室内望下呢度，望下嗰度，想揾啲线索。唉，但系边有线索俾佢揾到啊？嗱，时间过得好快，随住钟声嘅敲响，已经系午夜十二点。佢悠闲咁踱住步，行喺嗰条好阔嘅走廊度，不时摸下呢度，又摸下嗰度。嗱，正当佢啱啱想进入专门放假眼球嗰个仓库嘅时候，突然之间佢听到好似喺某个病房度传嚟咁样嘅喊声。嗱，嗰啲声咧好轻，但系足以钻入咗张建文嘅耳仔度。佢顺住嗰啲声行过去，最后喺间私人病房门口前边啊停低，一个男人嘅背影显现咗喺佢眼前。嗱，嗰间房好黑，好暗，但系借住走廊嘅灯光，仲系可以睇到一啲。个男人背对住身，踎喺嗰度，一路喊，一路都唔知暗暗沉沉讲紧咩咁。而喺佢身边，仲放住一堆血淋淋嘅纱布。张建文忍唔住细细声咁问： 你冇事啊嘛？ 话音刚落，那个男人突然之间拧过身，哎呀，猛然间。有两只血淋淋嘅窿出现喺张建文眼前，张建文吓咗一跳。但系对于呢一个见多识广嘅眼外科医生嚟讲，呢种突如其来嘅事件啊，冇至于将佢吓死。 你冇嘢系嘛？做咩自己拆咗啲纱布落嚟噶？ 嗰个男人并冇去理张建文一句嘅说话，佢只系好似一个冤魂咁不断咁自言自语： 我只眼啊，唔好攞走我只眼啊！ 哎，你同我去值班室，我帮你重新包扎下啦，好唔好啊？ 张建文皱皱眉头，佢决定去揾护士。嗱，毕竟包扎嘅呢一啲事咧，唔系佢管辖范围之内。于是佢起身就行去值班室。喺嗰度，一个护士正喺值班室悠闲咁睇紧杂志，见到佢过嚟，即刻起身将杂志收埋身后边，笑笑口就问： 张医生，今晚你值班啊？咩事啊？ 哦，冇。你帮我睇下312号房嘅病人，佢块纱布之前甩咗。 312啊，好啊，我帮你睇下。 佢熟练咁攞出一本簿，仔细咁翻看。 二， 突然间佢抬起头，茫然咁望一望张建文就问： 但系登记簿度312冇病人入住记录、啊，张医生啊，你系咪睇错咗啊？ 我睇错？唔系、啊，我临走嘅时候特登仲望咗一眼，系312啊。怎会看错啊？ 但是个宝道好似 咩好似啊？嚟嚟嚟，你唔信嘅话咧，你跟我嚟。 护士行出值班台，跟住张建文行去312嗰边。当佢到咗嘅时候咧，佢先见到门口上边有把大锁挂喺度。张医生觉得好尴尬，但系感觉更多系嗰种淡淡嘅恐惧感。点解咧？喂，头先自己见到咩啊？嗱，佢不断咁喺度岌头，示意系自己头先疏忽大意。个护士瞄一瞄嘴，亦都唔敢讲乜嘢，又行翻值班台。张建文亦都跟住佢过去。嗱，成晚张建文都冇咁行出值班室半步，只系顶唔顺眼瞓啦，先系咁样瞓咗一阵。但系耳仔就不断咁留意住走廊度，睇有冇其他怪声发出嚟。天终于光。张建文披上外套咧，嗱嗱声就掟翻屋企，佢都唔想喺医院逗留咁耐。嗱，啱入屋企，佢已经成身软晒，劈啪咁搭喺床上边，唉，眼瞓到佢咧，正谂住嗱嗱声瞓啦，但系嗰啲令佢心烦嘅电话声又响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 究竟是哪个打电话来呢？听晚继续有怪谈之眼球。